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农历6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2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3次会议召开。 北京新增2例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都是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 本市严格进出京管理，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 北京严控商演、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公园景区按60%限流开放。 全市地铁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买票充值。 北大红楼向个人预约者开放参观。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2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3次会议昨天召开，调度疫情处置工作，研究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措施。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国内多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本市再次出现境外关联本地病例，疫情形势严峻复杂，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会议强调，疫情处置要快，排查管控要严，加紧流调溯源，第一时间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确保不漏一人，对病例所在的小区、楼宇等区域和活动场所严格封控管理，居家观察人员足不出户，同步做好全员核酸检测，各区要加快落位核查，加强主动筛查，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会议强调，要严密外防输入措施，全面升级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防控措施，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做好来京就诊人员筛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履行院感防控责任，提前研究秋季开学防疫工作。会议强调，要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严格进出京管理，在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本市确诊病例住所及单位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出京，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接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人员来京旅游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严格控制公园景区客流规模，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酒店、宾馆、民宿等场所严格执行扫码登记、体温检测等防控措施，严控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会议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疫没有假期，要保持应急状态，坚持每日调度，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落实四方责任，坚持零报告制度，遇有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引导市民非必要不出京，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防控意识。 本市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本市昨天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说，8月1号0时至16时，北京新增两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同一家庭，家住房山区，都是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 确诊病例现住房山区延村镇天恒乐乐活城北区，7月22日前往湖南省张家界，7月24日在张家界观看了张家界千古情演出，7月28日10点15分乘坐长安航空 9H8411 航班由怀化市前往海南省三亚市旅游，7月30日18点15分乘坐南方航空公司 CZ8804 航班返京。 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确诊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房山区常务副区长吕晨飞表示，接到病例确诊报告后迅速反应， 8月1日3点30分封控病例居住小区天恒乐活城及同行家属居住的千禧家园，居民9500余人全部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目前已完成小区公共区域环境消杀。截至目前，已采样6000例，病例居住楼座附近的人员500余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针对本市连续新增境外关联本土病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警钟再次敲响，并发布了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 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二是严控我市风险地区人员出京，原则上不允许出京。三是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全域人员限制进京，中高风险地区人员不得进京。 如何做好暑期大量人员流动的疫情防控？徐和建说，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不得接待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人员，或为其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二是压缩调控公园景区人流规模，按60%限流预约常态化。三是强化酒店宾馆民宿疫情防控。四是严格筛查风险地区来京就医。五是严格控制商业演出、会议培训等聚集性活动。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绍，7月29号，海淀区接到市疾控部门通报，当天确诊的病例在海淀区双清路双清大厦某科技公司工作，在海淀的活动轨迹涉及周边的丰益情会所、好利来蛋糕店、英瑞健身中心、付小姐在成都餐馆等场所，涉及海淀东升镇学院路街道、清华园街道。海淀区第一时间对相关病例的工作单位、双清大厦楼宇及活动轨迹、涉及的公共场所采取封控管理，对周边相关人员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截止到7月31号24点，已经完成人员采样将近13000人，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场所外环境采样771件，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另外，截止到昨天10点，已经排查密接者589人，次密接者779人，安排集中隔离、居家隔离973人。另外，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比对，7月29号公布的确诊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发出通知，全市公园、景区、名胜古迹将遵循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严格按照60%限流标准控制公园客流规模，从严落实暑期其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各公园景区将严格按照60%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入园门区要做好测温、验码、一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公园还将为老年人提供线下免预约进入或人工帮扶、信息引导等服务。全市公园将加强园内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环境消毒和通风管理，切实防范疫情传播。 新闻广播消息，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散发疫情，您是否担心自己会是密切接触者，担心自己与确诊疑似患者同乘过公共交通呢？记者昨天从北京金控集团了解到，由国家卫健委提供数据，国家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接口的官方自查平台已经入驻北京通 APP， 用户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进行密切接触者自查，这是官方渠道，公众不用担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系统每天可以提供三次不同身份证的查询机会，使用者也可以帮助家中的老人、小孩进行查询。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日前就青年网络作家权益保护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市政协共青团界别介绍提案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等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并与青年网络作家代表、法律专家等进行座谈交流。据介绍，市政协共青团青联界别委员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青年网络作家权益保护提案，市委宣传部联动相关部门共同关注包括青年网络作家在内的新兴群体的职业发展，引领网络文学作家创作高质量作品，增强青年网络作家对知识产权、版权的保护意识，维护青年网络作家合法权益。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2021年福茂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其中首钢园区是首次作为福茂会的举办地，已经完成94000平方米展馆的搭建和会议室的改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福茂会首钢会场的所有展馆和会议室目前已经基本完工。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设计师周婷介绍说， 我们展区是从1号到15号，历史真的顺序，展馆的整体是钢结构啊，都是从30到40米的一跨度，需要跟工业的一个风貌整体来结合，所以基本上都是这种灰加上这种锈红的颜色。 15个展馆中包括2个9000多平方米的张拉模结构开放式展馆，避免对原有地面的改动。 我们的展馆还是见缝插针的嵌在这个工业遗存当中，我们左边4座大型的焦炉和远处的4座大型的高炉作为我们整个园区的主要的地标，最近这几天会完成绿绿彩绘的工作，一个是提供景观空间的亮点的元素，第二个呢对各个展馆进出啊有个导引。 目前9.4万平方米的展馆和会议室已经基本完成建设，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 到目前为止呢，有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157个机构确认线上和线下办展办会，有21个国际组织呢确认办展办会。总的来看呢，福茂会参展企业的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接近一半。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01标段东咽喉区昨天完成 B2 层顶板结构，这将为东六环路导改工程奠定基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随着最后一罐混凝土的浇筑，东咽喉区 B2 层顶板结构正式完成。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主体结构全都位于地下，由站房核心区、接驳区和咽喉区三部分组成。东咽喉区分为地下2层结构，建筑面积32.4万平方米。北京建工集团这个标段的生产经理钟元想说， B2 层主要功能呢就是停车区， B3 层东咽喉区的话相当于是京唐线和城际联络线进主站台的站台衔接区。 东咽喉区的上方是东六环路导改后的路面，为了确保地上六环路导改通车的需求，项目采用从上向下逐层开挖、逐层结构施工的方式作业。B2 层顶板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钢筋用量近5400吨。为了尽快完成这层顶板，项目团队把通常情况下要放在基坑内使用的汽车雕换成了重型塔雕雕装钢结构。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技术总监王国强说， 现在这个塔雕我装在基坑上边，最少是提前了1个多月。 除此之外，他们还优化了混凝土浇筑方案，原来施工中的边角地带和缝隙都需要2次浇筑，这对工期也会造成影响。这次他们采用了无缝施工和新型材料， B 二层顶板完成后，上方将分两次铺设覆土，为东六环导改道这一位置做好基础准备。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轨道交通从昨天开始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以及购票支付场景的全覆盖。对于已经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全路网24条线、428座车站现场的人工售补票处、自动售票机、自助补票充值机以及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使用数字人民币办理购票购卡、补票及充值等业务。对于已经开通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以及易通行子钱包推送的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线上购买电子单程票、电子定期票以及电子计次票。 另据报道，北京与重庆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从昨天起实现互联互通，范围包括两地城市轨道交通的所有运营线路。公众使用易通行 APP 或鱼畅行 APP 就能在两地城市轨道交通刷码乘车。目前北京已经实现与上海、广州、天津等五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通。 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从昨天开始接待个人参观，参观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预约，还可以通过现场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租赁导览设备三种形式细致观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早晨九点，北大红楼正式对个人预约者开放。进入展厅，记者看到庄重大气的中国红是展陈的主色调，暖黄色灯光温和地投射在展品上，25组景观类作品古朴而具有年代感。看展中，参观者邹大爷红了眼眶。 这个我们中国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个党的前辈做重大的牺牲，我们的国家民族受了多大的屈辱啊！ 史学爱好者江先生则是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后前来打卡的。 救亡的这些历史啊，就发生在这个楼里边，感觉这布展方面非常有历史感，仿佛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100多年前。 参观者可以通过现场讲解员讲解、扫码收听有声导览或租赁涵盖8种语言的导览设备三种形式进行细致观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副馆长黄春峰介绍， 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平台北大红楼进行预约，每天针对个人观众是1000个名额的预约量，4个时段分别是9点到11点是300人，11点到1点是200人，1点到3点是300人，3点到4点是200人。 目前微信公众号北大红楼已经正式上线，除了提供预约服务外，公众号还展示了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相关资料，并为观众提供讲解直播回放、原址展示等内容，统一汇总了目前已向社会开放的场馆网上预约渠道，方便大众预约参观。在此也提醒您，观展过程中请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要求，佩戴口罩，保持距离，文明观展。 抗战老兵记忆百幅抗战老兵肖像作品捐赠仪式暨展示活动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展览将持续到8月7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长征在过雪山的时候冻掉了脚趾头。 参加活动的老战士代表在每一张照片前驻足回忆，这135幅抗战老兵肖像作品让观众透过历史的硝烟，从这些老兵身上体察不朽的抗战精神。老战士后代何志奇告诉记者， 父辈的战绩啊得到弘扬和发展，他们走过的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抗战老兵们的青春已经随着战争而慢慢逝去，而那段光辉岁月永远激励着后人。摄影师郭海鹏在拍摄过程中深受教育。 有一个老同志，我到他家去，我给他坐坏了一个那个塑料凳子，他不舍得扔，他说胶带再缠一缠还能用。 此次捐赠的作品包括万海峰、王定烈、王定国、林敏、房阳达、楚清等红军老战士，东北抗联老战士、八路军老战士、新四军老战士，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07岁，最小的88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告诉记者， 每一个抗战老战士背后都是一本书，我们想就是今后的再进一步的梳理挖掘他们的那些抗战的故事，传承和弘扬这个抗战精神。 本周京城天气以晴为主，周六将迎来立秋节气，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本市以晴天为主，伴有多云，在周三会迎来小范围的雷阵雨，周四开始晴天将再次回归。气温方面，本周的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徘徊，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上下波动。由于接近三伏中的末伏加上晴天助力，体感会比较通透舒适。不过目前还处在七下八上的汛期，也提醒您要及时关注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节气方面，本周六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后天气还会炎热一段时间，室内切勿长时间开空调，以免寒气侵体，要多给身体补充水分和维生素，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身体过于疲劳，以便更好地迎接季节转换。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本市从昨天起全面开放失业保险费返还主动申请通道，用人单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主动申请享受2020年度失业保险费返还，申请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 受多地强降雨影响，北京西站今天停运23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到成都、南宁、兰州等方向。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北京民航机场巴士有限公司近日发布通知，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大兴机场北京西站线从今天起暂停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同时还调整了首都机场公主坟线运营时刻，购买相关线路预售车票的旅客请及时在官方小程序中办理退票手续。 进入暑期，本市早高峰延后到早上8点到8点半，晚高峰交通压力增加，公园、游乐园等是暑期出行热点地区，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增加。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家中漏水不止，居民怀疑与顶层加盖阳光房有关，期待有关部门拆除违建。 其他地儿都不漏，就这打蓝砖，它打桩子，打桩肯定破一房防水的。 纯电动出租车司机反映，室内换电站太少，节能减排需要更多有效支撑。 所以说，一般的排队有时候能排半个小时左右吧。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的倪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近段时间以来，自家和楼下邻居的房屋漏水，不光是墙体渗水、墙皮脱落，甚至连天花板都掉落下来，让他们苦不堪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实习生宋雨迪的报道。 7月27号下午，记者来到了倪先生所住的小区华奥中心。倪先生住在3号楼22D。据倪先生说，自己房屋刚刚在今年6月重新装修过，可没想到自7月进入雨季以来，次卧和阳台就出现了漏水的问题。 7月10号初的时候，大雨特别大，这都地上全湿了。那个四个盆儿，那红盆儿满满的，接过3到4盆至少。 记者在现场看到，卧室一侧的墙皮已经被水完全淹湿，墙上有明显的霉斑。对于漏雨的原因，倪先生认为是顶楼住户在顶层加建了阳光房造成的。 他被围了一个栏杆嘛，栏杆上面有树嘛，栏杆里面就是玻璃房，就这个栏杆打这个桩子破坏了防水，就这个原因。其他地儿都不漏，就这打栏杆它打桩子，打桩肯定破坏防水的。 倪先生表示，此前他也几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提出过诉求，但没有得到解决。随后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万科物业，负责三号楼的楼栋管家告诉记者，物业在了解情况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将顶层进行了防水修复工作。 已经修了，修了以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两天不是也有雨吗，看看还漏不漏。 但对于拆除顶楼违建的要求，楼管表示顶楼违建是新物业接手之前就建好的，并且物业没有执法权。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紫竹院街道办事处，询问拆除违建的解决方案。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已经约谈相对人了，跟他也刚提了谈话通知书，应该是下周他会过来，就是希望我们这边帮拆住拆，他们就是自行拆除，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关于倪先生等业主提出的赔偿问题，记者也咨询了房地产领域资深律师杜月进。杜律师认为，受损业主的赔偿诉求可以得到支持， 应该能够得到支持。楼下的业主自己考量，如果不等城管部门和这个业主的协调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起诉。 违法建筑破坏建筑规划，更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也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应该从根源上杜绝。华奥中心的违建是否能拆除，受损业主的权益能否得到主张，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2019年，本市启动了出租汽车油改电工作。目前，本市纯电动出租汽车规模已经超过2万辆。不过，近日司机勇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市内供纯电动出租车使用的换电站数量较少，不少司机感到很不方便。 换新能源的车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站点啊，政府说增加，但是几乎就没增加。 所以说，一般的排队有时候能排半个小时左右吧。 勇先生还表示，换电站还存在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比如本市三环内只有两个换电站，中关村周边、机场路等交通要道沿线换电站也明显不足。 一个出租车嘛，几乎都在市区里边跑，五环之内估计也就是40个左右吧，差不多。四环之内差不多也就超不过15个去。 对于勇先生反映的这一问题，记者首先向北京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等本市规模较大的出租车运营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司机勇先生反映的问题较有代表性，换电难的问题在冬天确实会较为突出。 冬天可能会有点问题，因为冬天那个电池不是相对跑的少点嘛，然后换电的人需求量可能大一点。 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本市纯电动出租车换电服务都由北京奥动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记者联系到北京奥动新能源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证实，目前市内的92个换电站点由于场地问题、设备故障等原因没有全都营业，正常营业的大概有60多个。 它有一些场地问题的话没有营业，然后有一些是故障，所以话呢现在会比较少一点，等那个新电池到位之后才会后续逐步增加。 除了尽快恢复有故障的站点，后续是否会新增换电站点呢？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后续我们这边还没有得到明确通知，但是反映方商区的话呢，让我们这个领导那边考虑，的确是有很多反映了。 在此也希望相关部门和企业能为司机师傅换电提供便利条件，减少师傅们的换电等候时间，提高运营效率。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北京农行掌上银行早晚市上线了，每天早8点至12点，晚19点至22点，特价抢好物，每天有惊喜。活动抢点农行掌银 APP， 中国本地玩秒杀栏目，好物多多，超值来袭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